明天我们就走，离开这儿， 明天就走。 对，我改变主意了，明天就走，永远不回来了， 永远。娘，为什么这么快就走？ 你还要干什么？ 我答应你，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天上在打着雷，你要是以后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 不会的，不会的。 你要说你以后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 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是这个戏剧作品当中世平和四凤之间的对话，你能够感觉到世平对于四凤的那种深沉的这种爱，而且呢，我也多少能够感觉出来四凤理解妈妈对于他的这种爱，但总感觉他内心当中有一点点的不甘。 他有一点不甘，而且他相当的痛苦。我觉得就是说，你说你能感觉到他对他他女儿的爱，但是我觉得这种爱实在是太残忍了。 是， 一个妈妈会逼着孩子说再也不见周家的人，他都没有去问到他的孩子，就跟周家人到底怎么回事，甭管怎么回事，一定不行，是吧？然后你发誓绝不再见周家的人，孩子都发了誓了，还要说啊，天上的雷现在在打着，你在发一个毒誓，逼着自己的女儿要嚎啕痛哭地说出，我要是再见周家的人，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那最后雷是没有劈了他，电啊，就是把他电死的呀。那后面的这个情节呀，其实反而显得很简单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天上炸雷了，然后四凤嚎啕大哭了啊，就是迸发出来了。然后呢，哎，这个陆大海说，我还要去再。这那个钱没了，我还得去拉车。卢大海那种软弱的一面也就能体现出来，所以每个人物都是矛盾着的啊。然后呢，这个视频说睡觉去了，鲁贵一个劲儿叫他去睡觉啊，在屋子里就剩下这个四凤了啊。那周平白天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大闹了那么大的误会，打了四凤的哥哥，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弟弟吗？他打了四凤的哥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居然还敢来。啊，还骗得四凤把窗户开开，他跳进来。那你说他真的是就是爱四凤爱到就难以割舍的地步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依然是觉得一个人的这种疯狂，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樊一的疯狂，而且觉得樊一确实是病态的，而且樊一最后真的疯了，是吧？但你实际上看，在这样的雷雨气氛的压迫之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种扭曲和变形。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我特别注意到一个人物的出现，大家会觉得这个人物的出现真的是太恐怖了啊。以前这个人物是那种热烈火红的，但是在这儿，在那样的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阴森恐怖、阴冷啊。 是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雷声轰轰，大雨下，舞台渐暗，一阵风吹开窗户，外面黑悠悠的，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光照见了樊一惨白发死青的脸露在窗台上面，他像个死士，任着一条一条的雨水向散乱的头发上淋打，痉挛的不出声的苦笑，泪水流到眼角下，望着里面只顾拥抱的人们。这个时候樊一我觉得已经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了。 对，他以前只是感觉，但是他没有亲见啊。首先他认为他是一个被抛弃被放弃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前面不断的提到说疯狂，他疯了啊，他会跟着周平来到了四凤的家啊。那我相信啊，对于樊一而言，他很不愿意看到眼前的一幕。在他没有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许他在劝自己，他们俩只是暧昧吧，啊，这不是事实吧？也许周平就一时糊涂，他很快还会回到我的面前，回到我的身边啊。我想这应该是樊一该有的这种心理状态。而这次他来了，而眼前呢是他爱的平不顾一切的啊，跳进下人的 这个屋子里头，然后他们会在一起紧紧的拥抱。那么樊一他那个所有的热火的那一面，这个时候外面是下着大雨的呀，被大雨彻底给浇灭了，他会冷冷的看着。 戏剧已经是陷入高潮了，周平在这样的一个雨夜当中跟他的爸爸说，我今天夜里就要坐车就要离开。而樊一呢也看到了周平和四凤之间已经坐实的这个感情啊，已经濒临到这个崩溃的边缘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又是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周朴园啊，是周朴园说歇一歇去吧，周朴园就回到自己的卧房当中了，舞台上又剩下樊一和周平。那么他们不一样了，樊一依然有幻想啊，但是呢看到了周平和四凤的拥抱，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告诉了他最爱的这个人是我害的你啊，是我从外面把窗户给你关上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之前还埋怨过说周平你不要优柔寡断啊，你做个决断，你明确地断了他这个念想不就完了吗？但周平一直没断，因为我们觉得周平可能还在想，如果能够全身而退这岂不是更好吗？伤害更小一点吗？但是当他听到了樊一做出这样的不理智的行为，他知道这个女人不能碰。这个曹禺的那个舞台说明中一直在讲说他恨极恶毒的暴烈的狠恶的啊。最后这个樊一说你想什么，他说我要你死，再见吧。两个曾经纠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的人，当发现对方对自己有伤害有影响的时候，居然能够说到说我要你死。而我们看到樊一在前面是那么的暴烈啊，冲动主动出击，到这儿能够转回到苦苦的哀求啊，说你带我走吧，其实已经非常不可能，你在做出这样的行为的这个同时就宣布了你们俩啊，我们叫 game over 了，是不是啊？但是他还要说，所以这个女子啊他太可怜。 樊一对周平的这个一生一生的这种哀求，应该说是消耗着自己最后的这点尊严。 是的。 而且应该说周平和樊一之间残存的那一点的感情这个时候也已经消失殆尽了。 最后一片遮羞布啊，扯碎了。 全全扯碎了。所以这个时候樊一撕碎视频的照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所以我们说这个雷雨呢就像是曹禺先生撒下的一张大网一样啊，捕获了观众的注意和关心之后，现在可以开始慢慢的收了。 哎，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就真的觉得哈，从我们的讲到我们看这个戏，到我们去阅读这个剧的这个原本，是吧？哎，我们说最后呢，主要的角色啊，这八大角色都回到了舞台之上啊。鲁贵先出现，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就陆大海，陆大海出来，着实是把这个周平吓了一跳，因为鲁大海刚才就打他，就要打死他呀。啊，那么结果呢？哎，他就聊，他告诉鲁大海说，其实我是爱四凤的啊。他解释他是和四凤有什么样的感情，怎么样爱四凤。咱们觉得他俩呀，根本就说不到一起去。啊，这个周冲还能啊跟鲁大海谈谈理想，谈谈人人平等。鲁大海是那么恨周平，那同时呢，周平是那么怕鲁大海，他俩怎么聊到一起去了？冥冥之中就他的血缘呀、可能还是起一定的作用，就居然那俩人放在一起，甚至周平跟谁都没有说过的啊，说你为什么不娶四凤、说你不就是嫌我妹妹是一个下人吗？在这儿鲁大海都希望周平能把四凤娶了就完了、啊，那么鲁大海可是刚刚跟周冲说我们就是嫁工人的，我们就是当老妈子的呀、是吧啊，他都希望周平把他妹妹带走，其实他心里已经接受了周平了、啊，所以就说我带你走，咱俩今天晚上就走啊。四凤呢特别开心、 我们觉得就是如果要到这儿就结束了、至少已经成全了一对啊、大家心里边还会多少好受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大海把鲁妈搀进来了， 对， 因为戏剧总要跌宕起伏的， 对、而且这个就像你说我们心里会觉得好事、虽然我们愿意这是好事，但我们心里也觉得这不行、因为他俩是亲兄妹， 对 啊，那这个走进来，鲁妈一看眼前的一切，鲁妈都要晕过去了哈、然后鲁妈就坚决反对说无论如何不可能啊，这个就是心里有苦道不出来啊 啊，不能跟自己的女儿说这个话呀，是吧？所以不可能，一定要走，一定要走。然后呢，四凤就急得都晕过去了啊，又给他倒水啊什么的，又抢救四凤。那么我们说，四凤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这个爱真的能够让人冲昏了头脑吗？那么他醒来说：“妈妈，我必须跟他在一起。”说我已经有了，有了什么？有了周平的孩子了。 嗯 啊，那么鲁妈的啊，听到这个消息啊，鲁妈。我们都能想象得出来他的这个崩溃啊， 嗯 啊，所以他的后面的内心的独白应该是非常非常值得寻味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鲁妈，你可怜可怜我们，让我们走吧。 你们知道是谁的错，是谁造的孽？我们都是干净的孩子。自己在做什么，要罚就罚在我身上吧。今天晚上我让他离开这里，我知道这是罪过的，要是以后真要有什么，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吧。 说什么呢？ 没什么，你们走吧。你们这次走，走得越远越好。今天离开这儿，无论以后是生是死， 他这是难过，过后就会好的。 听完了这段独白，我想大家就会越来越体会到什么叫戏。这一系列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后，大家觉得真的是石破天惊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个人不同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对，你比如说最受打击的是谁呢？是四凤，所以四凤是苦闷的叫了一声，看着他的母亲，然后就是鲁妈。因为这里头所有的人最明白的一个是鲁妈，因此鲁妈是苦痛的低着头，而周平呢脑筋混乱，迷惑的望着父亲和鲁妈。这时候樊一渐渐的移到周冲身边，现在他突然发现一个更悲惨的命运，逐渐的使他同情平，他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致使他很快的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他不由自主地望着自己的冲儿。不同的人，你说樊一回归了，但是回得太晚了，这时候让我们看到没法解决的矛盾。大家怎么面对？没法面对， 一切都是覆水难收了啊。 是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周仆元又让周平下跪。而且后边这几个人的笑都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对，这种情况居然能笑出来。 对，你比如说樊一跟周平笑，然后呢周平自己怪笑，四凤跟周平之间互相注视的这种怪笑， 是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笑在这种文字当中表现出来，比如樊一笑，笑什么？我闹了半天，我是希望我爱的人回到我的身边，没想到呢不但他回不来，而且我把他推入深渊，我自己也要坠入另外一个深渊，是吧？是一种苦痛的。而周平的怪笑啊，生活给我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啊，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啊。而四凤呢也是怪笑，四凤十几岁的女孩子，付出了一切，献出了自己的身体，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的心，献出了自己的未来，没有想到面对的是自己的亲哥哥，所以说已经就完全的这个错乱了啊。接下来就看到了四凤还是跑，前面铺垫出来的一切就都有用了，这时候都浮出水面了。我们就听到了花园里的一声惨叫。这时候樊一最后那点点温情的一面，就是他终于意识到他是个妈妈了，他照顾周冲，而且在四凤跑出去的时候他叫周冲说你快追上去，你看四凤别出什么事儿。所以说樊一是坏人吗？就前面他表现的太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匪夷所思，太恐怖了，是吧？但他最后让我们觉得他也是有可恨之人，他又回归到 可怜之人无奈之人，他最后他能想到我得照顾一下这个女孩子，因为她太可怜了，她的可怜是跟她有关系的，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追出去，因此传出来的声音是周冲的惨叫啊，然后就有人说电线电死了四方，电死了周冲，两个无辜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无法生活，无法生存，然后呢就是两个母亲就痴痴呆呆的要疯了一样啊，就魂儿被抽走了，因为两个孩子就这样的啊死在他们面前，而且说烧成了黑炭一样的。那居然还有人去打听谁呢？周不远，鲁大海去哪儿了？说鲁大海在门房跟我们打架，把我们人都打了，鲁大海就跑了啊。那么周朴园什么反应？周朴园说快把他追回来。周朴园说的是我已经丢了一个儿子了，我不能再丢第二个，瞬间就承认鲁大海是他的儿子了，而且就开始保护他的儿子了。但是他的儿子，我们再说一遍，就是刚刚强调过的，说诅咒他绝子绝孙的这个儿子，是吧？所以我们讲还是那句话，什么是戏呀？戏就让所有的矛盾都凝结在你的眼前，然后让你看到这种矛盾解开的时候那种撕裂的那种痛苦，是吧？哎，那么他的儿子是追不回来了啊！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快找你们给我找找我的大儿子呢！”啊，他有三个儿子呀！他突然意识到了，快找我的大儿子！在所有人都混乱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平是神情黯然、惨然的走到书房里。那我们不必再面对着又一个生命的陨落。我们听到的是枪声，在这种枪声当中，我们看到就序幕的时候，那个姐弟俩啊，看到这个一楼的那个老太太倒在地上，那这个时候鲁妈就跟之前的那个姿势一样，也是倒在了舞台的中间。 可以说到这儿呢，整个的这个大幕，整个的这个戏剧，已经是收尾了。 是的， 那到最后，我们就如同像关注序幕一样，在尾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需要大家特别关心和关注的？ 其实尾声它就是把这个最后的情节呢，它再落实一下，比如说鲁大海再也不回来了，比如说这个太太的病几乎是好不了了，在这个两个尼姑之间的这个对话当中啊，让我们呢等于是回顾复习和总结，但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到的就是在尾声的时候啊，响起的是圣经的声音，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曹禺心中的一个这种宗教救赎的一个主题啊？因为毕竟啊，我们讲他写这个戏剧的时候他只有23岁，他看到了问题的黑暗所在，他也知道了问题的矛盾所在，如何解决呢？对于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来讲，只有心灵的那种净化，拿什么依托于这种心灵的净化？那唯有宗教吧。所以他让圣经想起，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在讲原罪，推究罪的这个起源根底，都是你心底的那种黑暗欲望，是吧？哎，那我们看所有人其实都是被欲望所驱使的，包括鲁大海，是吧？他也有着他的质朴的拙朴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最终呢，只有让自己的心灵的升华。我们不必去点评说这样的结局是进步的还是消极的，但至少看到啊，要这个解决问题，或者说去面对世间的这样的痛苦，从改变自己的这种心灵，净化自己的心灵开始。 好，那么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说曹禺先生的这一部大戏啊，雷雨已经为大家全部解读完了。这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部戏剧，其实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非常有特点有特色的这种剧本，大家可以值得去研读啊。 仅就雷雨而言，不管你对他感兴趣不感兴趣，我们也知道了惊心动魄的这样的故事，错综复杂的这个人物关系和鲜明的人物的形象，是吧？那都是让我们好好读书，拿起剧本再认真的做一番啊这样的解读。而且我们刚开始就说你可能是周朴园，在某种情境下，是吧？你也可能是四凤啊，担负着别人的生活的希望，你也可能是樊一啊，被一种压力呢挤得让你迷失了你自己，是吧？哎，在作品当中找到自己，那么看到人物的啊，作品当中人物的性格的缺陷，人性的这种暗点，那么慢慢的呢改正自己。我们不见得说一定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初五。今天是老北京民俗里的破五，您家包饺子了吗？一般来说，破五要吃饺子，赶五穷，全家庆祝。过去呢，春节期间休息的各大商铺都会在今天开始新一年的营业。在这儿呢，也祝这些朋友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另外呢，今天啊，高速公路继续免费通行，免费通行的时间将一直持续到2月21号的24点，在此期间免收7座级以下小客车的通行费，请您安排好出行的时间。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文物部门对通州区展开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经过不懈的努力，发掘了1092座古墓、一座汉代古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通州经历了哪些历史的变迁？通州不可移动文物多达236处，未来将如何保护？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通州区博物馆书记任德勇，和您一同探寻通州城尘封许久的身世之谜。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探寻通州城尘封许久的身世之谜。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文物部门呢近年来对通州区市开展了考古的调查、勘探和发掘。那么经过不懈的努力，发掘了1092座古墓，还有一座汉代的古城，应该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那么从这些发掘的文物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副中心所在的区域至少从战国时代就有大量的人口居住了。那为什么说通州区出土的这些文化遗存见证了这个通州多民族融合的过程？那么通州未来的这么多的这个文物会如何保护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跟您一起探寻通州城尘封许久的身世之谜。来邀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通州区博物馆支部书记任德勇。任书记您好。 你好。 嗯，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任书记，这个为了来上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 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哈，昨天是这个夜里头工作到很晚，准备了很多这个资料。这样我们来说，一说到这个通州哈，它这个历史呢，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就是通州这个大运河，因为大运河在这个通州是应该说是贯穿了这个通州哈，很长的一段流域了。那么大运河呢，在2014年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那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大运河它在这个通州境内是有多长一段，沿途都有哪些这个文化的遗产和水利工程呢？ 这个2014年呢，中国大运河入选了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年呢，又我们要提出这个运河文化带，大的范围讲，它是包括北京市流域内的所有的这个河流。 是。 我们讲的这个运河文化产业带，应当指这么一个范围。如果小的方面呢，就是就通州而言呢，它包括这个北运河、凉水河、玉带河、萧太后河等等这些。在这个通渭河上呢，通州地界上面有一个古石桥，就是著名的八里桥，历史上在这个燃灯塔下呢，有这个葫芦湖，石坝遗址，曾经还设过滚水坝，这些闸桥水利设施，这些在通州城内外呢，还有著名的燃灯佛舍利塔，历史上的鼓楼，以及大光楼这些那个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那个运河船工号子、运河龙灯、花丝镶嵌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就是说这个通州啊，它除了这个运河之外，其实还是有很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哈。 对。 还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运河船工，这个也是跟运河有关啊。除了运河之外还有什么呢？ 除了运河之外的话，那个像一些那个著名的一些历史上一些古桥、古城址，像那个通州南侧的张家湾古城遗址，这些跟那个大运河都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整个通州应该说跟运河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密切的，是吧？ 对。那通州因运河而生，然后这个因运河而繁盛。 没错，有人就说了，通州是因漕运而兴的这个通济之州。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有。在近代的时候呢，通州这个名字出现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漕运通济，所以把这个名字呢，通州赋予了这个地方。 哦，漕运通济，所以叫通州哈。 对， 漕运当时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漕运它应当当时是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制度，它是古代为满足首都皇家和军队所需的一些粮食，以及规范这些粮食行船收缴粮食分封粮食这么一个严格的一个管理制度。像我们通州呢，历史上就有那个石坝和土坝码头，这一面呢就有许多军粮经济，他们就负责土坝和石坝码头这个漕粮的那个转储和存运和以及验纳。像那个我们通州博物馆收藏的这军粮经济密扶扇，这就是历史上那个陈乃文老先生祖上传下来的这特别珍贵。 咱们通州博物馆在哪儿啊？ 通州博物馆在那个咱们通州西大街9号，就在长街延长线上新华大街的南侧，大运河的西岸。 里头是有很多关于这个大运河的这些文物是吧？ 对， 尤其是这个漕运的这些东西，我听您刚才说是比较多啊。 对。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通州城尘封许久的身世之谜。通州塔是通州八景之一，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西畔，北京东门通州城北园之内。这座塔有13层，砖木结构，密檐式塔。这座塔创建于北周唐贞观七年，也就是公元633年复建，公元1032年到1054年重建，元大德、明成化、清康熙9年都曾经多次修缮。1698年因地震再建塔身，1976年唐山列阵波及被毁，1987年又再次重修塔顶。 通州这个土坝码头、石坝码头在哪儿啊？ 土坝码头、石坝码头啊，土坝码头应当在老通州城的那个东门外，大运河的西岸。石坝码头应当在通州城的北门外，燃灯塔下。 啊，这个具体是九二一这一带历史上明清之际啊，装卸那个漕粮的地方。 嗯，刚才您说的通州博物馆里头有这个军粮经济密服扇，这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就是军粮经济啊，在纳宴这个漕粮过程中一个严格的管理的一个制度。 嗯， 哎，它通过一些密符呢和自己的名字相关和验收 秘密的符号是吧？ 秘密的符号，对， 啊、 嗯，啊， 然后呢？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验收漕粮过程中呢，通过这种严格的制度相互约束、自我约束， 嗯， 然后使这个漕粮呢顺利的纳宴，哎、 哦， 然后避免出现一些那个弊端， 嗯，还有这个漕运的抵账什么的这些，这个 对漕运抵账啊，账本还有那个验粮盘， 嗯， 还一些那个过磅的秤。 验粮盘是什么呀？ 验粮盘它就是指就是抽纳那粮食那个样的一个标记。 抽样的这个小盘子是吗？ 哎哎、对对对。 就把粮食拿一点样子出来搁着盘子上看到底是符不符合这个等级的标准。 他看成色然后也称它的重量。 哦、 啊比如同样那个一个盘子它重量不一样它收成也不一样。 嗯。 哎。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通州这个地方来作为一个漕运的码头呢？ 历史上这个应当是在通州南部张家湾最早那个漕运码头在那个位置啊，当时那个河水呢那个地方比较宽阔啊，后来呢就是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需求呢，人们对这个水利的把握技术越来越高，这个码头向北移了，就移到通州城下啊，它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啊，但是呢，即便如此呢，张家湾那个地方它也是民用的一个大的码头。 嗯，这个码头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 它应当是张湾这个名字就取自于那个元代张轩都海运之词，哎，以他的姓，嗯，然后做那个名字的，啊，叫张家湾，啊， 嗯，这个网友糊涂小心问说，现在通州还有漕运的遗址吗？ 应当是还有一些啊，您比如那个大运冲仓啊，大运西仓，这些历史上呢，漕粮那个储纳那个仓址呢，遗迹还都存在。 这在哪儿啊？ 现在呢是在我们博物馆南边呢，属于那个中仓遗址啊，它那个是一个部队的一个那个所在，哎、那个四至还有。啊，一段的那个东的那个一段东仓墙还有，啊，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石碾，啊，特别壮观。嗯， 现在通州这个漕运码头有个牌楼，这是后期复建的啊。 咱们一般说的牌楼呢，可能就是指的是东关那个运河公园那一个牌楼。 嗯， 那上面是欧阳仲直老先生写的《运河文化广场》，这个是应当是近几年建的。但是一说漕运码头的牌楼呢，就是应当在现在的大运河森林公园对面， 嗯， 那个地方新建的一个为拍摄那个本集王子富老师同名漕运码头这个电视连续剧而重新设置了这么一个处场景，那里面也有漕运那个牌楼。 嗯，这都是后来复建的。 这都是后来复建的。 嗯。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通州区都有哪些历史文化古迹？大运河上有哪些著名的桥？通州的这些塔背后也有哪些故事？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为您邀请到了通州区博物馆的支部书记任德勇做客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上冰心 DBX 说，想请问一下这个任书记哈，他说一只塔影任通州记述了这个古塔的景致之美，请您给介绍一下这个塔它独具特色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塔说的这个一只塔影任通州说的就是燃灯佛舍利塔是吗？ 对，全称叫燃灯佛舍利塔啊，通州人一般管叫燃灯塔或者叫通州塔， 嗯， 还有叫北关塔。 它的这个独具特色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塔呢，然后那个50多米高啊，应当是在那个同类塔中高度是比较高的。 通州八景之一也是。 哎，历史上明代呢是通州八景之首，古塔凌云的所在。哎，南来的那个船呢，然后远远的见到这个塔尖的时候，就知道目的地要到了，所以有一只塔影任通州之说。 嗯，这个塔里头原来是供了一尊燃灯佛石像是吧？ 啊、 上对历史上也有我们在修缮的时候呢，尤其在80年代末的时候呢，在塔修缮的过程中呢，13层那个位置呢，上面有一棵榆树啊，这个是其他塔没有的这个特征啊。在80年代的时候，修塔的时候把这塔榆树，我们管叫塔榆，从上面移下来了，现在就在这个西海的公园这葫芦屋南畔。哎，长得也特别茂盛啊。 这个塔呢，刚才说了也是比较高，有13层是吧？ 对，有13层之高，它是实心塔啊。 这个有很多这个精美的砖雕镶嵌在上面是吗？ 对，砖雕啊，一些那个历史像啊，佛像啊。 说这个塔角的还悬挂了很多风铃。 对，这是这个塔的一个特色。 2232枚。 2000多枚。又在修缮过程中补缺了那个6枚。啊，因为它有时候悬挂风大什么的，哎，各种原因，它那个掉我们今年那个有6枚又重新给补上。哎，最早的那些塔铃呢都有1-2斤重。哎，那个都很精美。哎， 这是风一吹就会响吗？ 风一吹，风大的时候，特别响啊，特别那个悦耳，哎。 而且这个塔身各个角还雕有这个佛像，是吧？ 佛像 有104尊。 对， 所以说这座塔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哈。 对，远远的看出去呢，也特别挺拔啊，笔直，也特别雄伟，哎，这是通州的一个标志，哎。 那么说到这个大运河呢？肯定离不开大运河上的桥，现在这个通州这个文化带上有哪些比较有名的桥呢？ 古桥的话，应当是通惠河上的那个八里桥，学名叫永通桥，啊，在明代呢，也是八景之一，长桥映月，啊，它那个三孔石桥，明代修的，啊，中间那孔特别高，所以那桥呢，从南边向北边看，站在桥底下是看不到对面的，啊，中孔特别高。有不落帆，船过桥的时候不落帆之美称，哎，这个， 对，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是其中的一座，还有哪几座？ 历史上还有卧虎桥，北门外卧虎桥啊，张家湾的那个萧太后桥，学名叫通运桥，现在通运桥也在，特别美，特别的精美。 哎，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通州的这个八里桥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北京市这个文物局，在盘点这个以及展望2017年，展望2018年的这个文物工作的时候，就说到说这个明年2018年的时候，通州的这个八里桥这老桥要退休了，570多岁了。这老桥现在一直还在用是吗？ 对，现在还在走行人，走那个自行 车， 还走那个汽车。 哦， 还在走。 这个八里桥刚才您说了，它也是明代通州八景之一，长桥映月在这儿是吧？ 对，长桥映月就指的这个地方。 哦， 哎， 那这座桥是谁修的呢？ 这个座桥是明代皇帝敕建的，它是通州的八景之一，历史上呢漕运呢兴盛的时候呢，通惠河上船来船往，但是呢到尤其像到那个明晚和清代的时候呢，不单是水路运输那些漕粮，在陆路也特别重视，所以国家呢就是把当时那个木桥呢改建成石桥，在那个清雍正期间呢，把这个通州至朝阳门这个40里这个路呢修成石板路，在八里桥的东南侧呢，现在还立有一个雍正御制石道碑，记述的就是当时这个漕运这个陆路和水路，这种道路上繁忙的这种景象。 说这个八里桥，刚才也说了，它这个桥洞特别的高，就是当时这个船过来的时候，为了让它方便，不要把桅杆落下来哈。所以说这也是一座非常巧夺天工的桥哈。 对，远远看特别美。 那么还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鲁班修的这个桥，您听说过吗？ 这个有关于八里桥有许多神话传说，有许多美丽的故事，这个谁修的这个桥呢？老百姓赋予他那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祖师爷鲁班先生啊。 事实上是他修的吗？ 事实上这桥修的太美了，所以呢，老百姓就把他赋为这鲁班爷给修的。 那事实上不是鲁班、 不是，他有一个也有一个神话传说在这里面。 嗯， 哎，说当时在修这个桥的时候呢，桥南边有一个老奶奶，哎，在这卖茶水，卖鸡那个鸡蛋，给这个路网行人呢，提供一些那个服务。炎热的夏天呢，回头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汉，到这儿呢，讨口水喝。到最后呢，身上也没带钱，说对这老奶奶说，我也不白喝你的，然后我给你一块石头吧，顺手就把边上的一块石料呢拿过来，然后三下五除二就给凿成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石头，老奶奶呢，后来就给放到那个边上了，是给收起来了。过一段时间这桥要封顶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情形啊，就是工头叫这个底下这手下呢，修这桥怎么也封不了顶， 合不了拢是吧？ 合不了拢 啊， 然后就是对他们进行鞭笞，然后老奶奶听到了看到了，于心不忍，说怎么回事啊？说这是缺一块石头，老奶奶想起前一段时间老汉留下那块石头，叫他们取来了，放那个位置呢严丝合缝，所以呢，老百姓说这桥是鲁班爷 说那个老人是鲁班爷爷的化身， 鲁班爷爷的化身， 这是一个传说。刚才说了这个八里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永通桥。 永通桥是皇帝赐名老百姓管叫八里桥，也历史上呢，它这个位置距离那个通州城的那个老西门，有八里左右，所以呢，老百姓呢就是。叫白了叫八里桥，时间一长呢，永通桥这个名字学名大家都不记得了，一提八里桥就是通州的一个，也是一个象征，跟燃点火车雷塔一样，一提到通州呢，西门有一个八里桥，现在它是，通惠阁上的一个古桥，还在行使它的功能，后来呢，过一段时间我们要进行规划，要对它进行整体保护，要把那个车辆呢给断掉。在边上重新修一个桥， 八里桥当年这里还有过一次很惨烈的战役哈。 对，在那个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入侵咱们北京的时候呢，在这个通州这个西门外进行了一场惨烈的一个战斗当时呢，就是英法联军无论从那武器弹药和人力来说呢，都比这个清军那个不足，咱们这边是那个冷兵器。然后双方战得都很苦在这年秋天呢，最终因为多方面因素吧，我们战败了但是呢，清军呢在这个桥上表现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爱国这种行为以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丽桥，它这个历史记忆呢都不会忘记。我们先人在这里面曾经捍卫我们的国土，它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宣教所。 说到这个通州的这个桥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耳熟能详的是马驹桥，是吧？它是在这个通州西海子公园的这个葫芦湖的这个边上，有一块乾隆皇帝这个亲书的纪念碑，它记录着马驹桥的这个历史，说这个马驹桥是经历了从地名到桥名，又从桥名到地名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吧？ 一说到那个通州这个两座桥呢，一个是京东的通州的八里桥，一个是京南的马驹桥但是在我们北京这个城市的方位呢，北面还有朝东桥。那个在昌平的北沙河上，还有京西南的这个卢沟桥，它在那个用那个金代修的北京有这四大桥拱卫这个京师。 咱来说说这马驹桥。 马驹桥呢，辽金时期呢，历史上它是那个它是在隋代的呢，它是那个永济区的一个流向的一个故道，当时呢，那个隋代呢，南兵北运至涿鄂郡就走的这条线， 它真是一桥， 对，它当时经历一个怎么回事呢？它这个河面特别宽，当时过往行人主要通过船摆渡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十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初五。今天啊，高速公路继续免费通行，免费通行的时间将一直持续到2月21号的24点。在此期间，免收七座及以下小客车的通行费，请您安排好出行的时间。接下来继续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我们继续有请通州区博物馆书记任德勇和您一起探寻通州城尘封许久的身世之谜。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七九八。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通州区博物馆的支部书记任德勇，带我们一起来，探寻这个通州城尘封许久的身世之谜。那么说到这个通州城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回忆。那么今天呢，这个任书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奖品里头就有一个是通州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胡同记忆的这个纪念扑克，很有意思。这通州有多少胡同啊？ 通州的胡同也特别多，因为通州作为老城啊，它那个东西南北大街都两侧都有许多那小小的胡同。通州城呢，那个城门也是五座，不但有南门，还有新城南门。所以造成了这个明清之际这个里面的衙署之外的老百姓居住也特别多，比如说像那个东西南北大街，有东顺城、西顺城，有那个大烧酒、小烧酒胡同，这就是跟城市特点有关，因为这个城市因漕运而兴，里面有许多像大运中仓、大运西仓，有东仓、南仓，这些呢，都是附近的居住的老百姓。老百姓这个在这里面生活，所以它这个城市特点呢，也比较明显，胡同的味道特别多，特别有意思。 通州呢，虽然是不在这个中心城区哈，但是因为当年这个漕运和商业都很兴旺发达，所以说，这边也是很热闹的哈。有没有统计过通州有多少胡同啊？ 具体的没统计过啊，但是我们留下的那个光绪版的那个老通州城。那个城图的呢，那是北城的胡同比较多。 北城的胡同。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通州胡同记忆的这个扑克里头，就挑选了其中50几条，是吧？ 对。然后这个有些已经不在了的，在当时呢，就是一些那个老师呢，用那个摄影啊，记录下这胡同的那个机理了，和他的一些历史风貌。 提起通州，老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是这个十八个半截胡同。 对， 这个很多人会说、 这个胡同呢特别有意思 啊。这是它是怎么由来的呢？ 它在那个南大街，我们管叫南街，南街的东部啊，这个南街这个北口东部那儿有一个寺，叫那个南街清真寺，这边聚集了一些那个回族的兄弟，这胡同呢都是东西走向的，中间有一条那个中串的一个中街，所以他把这个城市的那个变化呢特别丰富。然后以十八个半截胡同这种形式出现，其实它不局限于十八个半。 是原来是有是整条的胡同了是吧？有八条整条的胡同，后来就拦腰断成两截了是吧？ 对对对对，现在还有，现在还有啊。但是边上呢，就是在那个这些胡同的东边呢，靠近东侧城墙那个空旷地带呢，莲花寺那边呢依然现在有胡同。当时是那有南边是那个南仓。东边是大水塘，现在在发展这个近百年历史呢，也都发展成胡同了啊。 也就是说它这个在通州这儿是在这个清真寺以南留有一条通向清真寺的大街叫中街，然后这个街呢北起北二条胡同西端的清真寺，南到这个东顺城街，把十二条街巷中间的八条整条的胡同拦腰截成两段，就形成了十六个半截胡同，然后再加上之前还有两个半截胡同，所以是一共是十八个半截胡同是吧？ 对，它是十八，其实不止这个十八这个数啊， 现在还有更多是吧？ 现在还有更多啊，就是在这个城的这个南大街这个东侧和西侧啊，还有许多胡同，比如像吴贤观胡同，周仓儿胡同，这些都是不再列这个十八个半截胡同之内的。但是呢，它应当我们一说十八个半，就指的是南街这些众多的胡同， 那么通州呢，它这个有很多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名人，尤其从这个元代哈，这个大运河，正式的就是比较这个在这里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开凿，然后通往这个城里之后，会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名人，有哪些呢？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说一说。 跟通州密切关系的那古今名人有许多，你像那个明代的那个李卓吾，那个还有当时开凿这个通惠河，将这个将这个元代这个郭守敬开凿这个通惠河的这个河口由通州张家湾那个地方调到通州城北门外，当时的吴柱，他这些人呢对这个河对通州都做出了许多都做出了大的贡献啊，所以在通州人的记忆中，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功臣。 现在有一些什么样他们的纪念馆在这里吗？ 历史上在北门外有一个祠堂，就是吴仲的生祠，他在世的时候当时就是为纪念他的功绩呢，然后给他立了生祠。 吴仲是明代的是吗？ 吴仲是明代的。 明代的哈。 吴仲明代的。你像清代的那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他在这边都留下了足迹史书上记载他们家在那个张家湾有那个当铺，在城外有600亩点地，而且他在张家湾的生活呢，红楼梦一些那个生活的一些来源呢，也激发了他是这个著作的一种完美的写法你像张家湾城有东便门在他这个书里面有些都能够那个对得上号花枝巷胡同这些。 从元代开始有张轩、郭守敬，明代有吴仲、李卓吾，清代的这个曹雪芹，还有余成龙是吧？ 对，大小余成龙。像那个有近代的，像那个冯玉祥冯玉祥在这儿那个练兵，这边有驻军他的夫人李德全就是通州人 还有咱们这个研究历史特别有名的侯仁之先生哈。 对，侯仁之张中行老师他们都在这边求学还有那个刘少棠，通州人大运河之子刘少棠 这些名人 都和通州和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 对， 嗯。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通州城尘封许久的身世之谜。这是通州区一家大型的绿色生态公园，是集休闲娱乐、教育、体育竞技健身、水上游乐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也是京东地区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总面积368万平方米，其中水面占92万平方米，绿化率达95%。自2004年11月1号至2007年5月完成一期建设，景观改造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构建了一河、两岸、六园、18景。 2017年呢，通州市发掘保护了战国到清代的墓葬有1023座，还有81座窑址、20口水井、灰坑20多座，出土了几千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物。应该说呢，对于了解这个通州的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对，古城呢，在西汉。 路线古城、 路线古城， 哎， 路线 这是2000多年前的了。 对，这个路线呢是道路的路，西汉初置路线是道路的路，公元前195年，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啊。在东汉的时候呢还叫路线，但是这个路呢是加了三点水，路河的路，啊，这个是它的这么一个传承，因为这个底蕴特别深厚，所以我们在城市古中心建设过程中，市文物局文物考古队对它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和勘探，涉及到西汉、东汉、明清等一些1000余座墓葬、古水井等，啊，这些都印证了这古城村的历史。 这个路线汉代是那个汉代渔阳郡辖的四县之一哈，当时也是在这个北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过程当中，是有很重要的这种文化、交通、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意义的哈。 对，他当时取名道路的路这个路线呢，就是因为它坐落在现在咱们说的是国道上啊，因为在那个秦汉之际啊，当时的古直道就通过这个路线这个位置，所以它这个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啊，当时叫吉祥直道啊。及之后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直有人在居住，所以这个是在全国北京呢都是一个古城一个延续的一个特色。 当时是找到了有汉代的这个钱币还有陶片哈，有一个直径超过15厘米的汉代瓦当，这个是汉代府衙的个规制，所以说当时发现这个遗址还是很兴奋的。而这两年呢应该说也是不断的这个出土，有很多什么陶器、瓷器啊、铜器、铁器啊，还有什么皮革等等等等，有很多哈。 对，在这里面呢那个发掘的成果都特别那个特别那个重要，它荣获那个咱国家呢2016年那个十大考古之一，这个也印证了就是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个路线古城附近呢，它是我们农耕文明跟那个草原文明相衔接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景啊，通过这科学发现呢，通过科学发掘，也证实了在这个通州它的深厚的历史底蕴。 这个通州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交通便利，漕运兴盛，所以呢，也是很多民族在这里这个长久的共荣。这次这个路线遗址的这个考古发现也能够印证这些，是吗？ 对，在路线古城这个遗址呢的，西侧有8里的这个位置，就是现在的大运河，我们叫北京这段叫北运河。历史上呢主要的那个流向呢就自北而南，在这个位置呢它是明代通州8景之一，二水汇流的所在，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应当是通州管叫二道闸，二道闸是截了自西北温榆河和那个东北历史上的白河，现在是小中河和中坝河的水奔下走，在这个闸的下面呢，才叫北运河啊。解放之后呢，因为这个水利的这个重要，我们在这个运河 西边这个运河和东边这个北京市跟河北交界这个潮白河，在这两条河之间呢做一个检河，啊，这检河就在路线古城村的北侧缓缓地流过，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它这是目前来说的话，真是泗水那个相围，也是一个繁盛之地。 嗯，那么说到这个通州呢，刚才也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燃灯佛舍利塔呀，这个漕运码头啊，等等等等哈，有很多跟这个运河有关的这个文物。那么随着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这个通州区也是要以这个一带四区为依托来打造这个运河文化的品牌，是吗？您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一带四区。 我们提出这个一带四区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呢，一带就指的大运河沿线，以它作为那个主线，沿线的一些文物古迹，包括历史上的那个通惠河，凉水河，玉带河啊，等等这些水系的保护，主体的大运河主体的保护，以及它上面的依附的这些古桥古闸遗址啊。四区呢就指的通州古城区，历史上的张家湾古城遗址区，火线镇火线古城区，以及这个鹿城镇这个古城遗址这个文物保护区，这个一线四区构成了通州区保护大运河文化一个传统的一个骨架。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对全区的文物进行了梳理，然后登记在册的文物单位有236项之多。 那么这个一带呢，刚才说的比较多了，大运河沿线这四区里头都有哪些可看的，现在可以去看的，以及即将保护或能够开放的一些这个遗迹呢？ 四区里面你比如说像张家湾这个古城区保护区啊，它现在还有依存张家湾的南门，以及南门外的护城河萧太后河上的古石桥，学名叫通运桥，在 也叫萧太后大石桥哈。 萧太后大石桥，在这个萧太后南岸呢，还有张家湾镇，居民区，传统的街巷走向，这里面还依存有历史上陆河驿，行走的过道，我们管叫管驿胡同，它这个机理还仍在，在这个古民区中呢，还有清真寺，在它的这个古城的遗址的西部呢，我们又重新建造了一个张家湾村博物馆， 还有曹雪芹的这个墓葬刻石是吗？ 对，解放之后呢，在这个张家湾地区，发现出土了曹雪芹墓葬刻石，我们也在这个张家湾博物馆呢，向这个游客进行了展示， 另外这个通州古城呢，也有就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燃灯佛舍利塔、通州文庙，还有即将整治好的西海子公园，是吗？ 对，现在西海子公园正在进行那个水系的那个整治，不久要对那个游客开放。目前燃灯佛舍利塔今年呢，已经修缮完毕，对它进行了整体的保护，瓦面的那个清理，那个铜铃的那补配，以及塔身的监测、避雷的安装，另外在塔南侧呢，还有那个通州文庙，通州文庙有一看。它是目前北京依存的县级文庙的一个精华所在，它的一个特点是比这个北京的孔庙还要早建4年，我们这个通州文庙建于元大德2年。 路线的故城遗址呢，现在还在继续的考古，将来这里也会建一个这个遗址的公园是吗？ 对，我对它进行整体保护，然后进行那勘探发掘之后呢，对这些文物进行梳理，在这次基础上呢，做整体遗址公园保护，作为城市人民的城市的一个公园。 那火线呢？火线古城遗址呢？ 火线古城遗址还在完整的保护，虽然它地上已经没有城墙了，但是它的水系护城河，以及东门桥区级文物保护度，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东门桥依然存在。我们那个通州这个画家景浩老师呢， 用他的画笔把张家湾古城、火线古城、以及这个马驹角古城、古镇都用他的那个画笔给描绘出来了啊。同志们到这个相关的地点都可以看到精美的画片。 嗯，那么对于这个，这是对于这个四区哈，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一线呢，这个大运河接下来还会做哪些这个保护和这个修缮的这个工作，以及怎么样来挖掘它的这个文化遗产呢？ 大运河主要是做本体的保护啊，比如像通惠河呢，我们对它那个河道啊，就要进行那个梳理，两岸的绿植要进行那个整建，对水。配合相关部门要做那个环清啊。大运河呢是通州的一个符号啊，我们把它视作一个母亲河啊。目前呢京津冀一体化啊，通州已经率先在水上进行了通航。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的时候水上接力就是在通州大运河上进行的啊。目前呢河北的湘河、天津的武清呢也正在进行大运河的梳理，相信，在不久将来，一体化的水上的交通应当，很快就实现了。 其实要说通州的旅游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哈，比如说大运河森林公园啊，这个运河公园，还有三庙一塔的景区啊，休闲农庄等等这些景区，还有台湖的演艺小镇，目前正在建设的环球影城，还有这个宋庄的艺术小镇等等。那么对于未来通州区的通州文化带，它在文化建设方面还会有哪些提升呢？ 我们这个在深入挖掘这个运河文化这个传统文化这个基础之上呢，组织相关的编辑队伍啊，近几年那个编辑了系列的那个文化丛书啊，像漕运古镇张家湾、千年古镇火线、京南重镇马驹桥等等，这些呢作为历史文化的精华，我们以专注的形式来向世人展示。 接下来下一步，这个通州文化带建设方面还会做哪些工作？除了您刚才说的图书编辑之外， 我们那个从那个非物质化遗产这方面那个保护呢、传承呢，要继续的那个打造亮点，那个逐步升级，然后编织一些那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适合老百姓的口味的一些通州味道和运河味道的一些演绎小品节目舞台剧，您比如这个运河耗子，我们已经这几年呢成功的把它搬上了舞台，在向世人传承着这个千年不变的这个运河耗子这种精神。 还会通过多种的方式来这个传播这个运河文化哈。 对， 看来这个运河文化对于通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哈。今天应该说这个任书记主要也是跟我们说到这个通州这个运河文化哈。那么有机会的话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到这个通州去看一看，尤其是这个运河文化对通州呢影响是非常的深，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通州的这个博物馆里转一转，来感受一下通州历史的这个发展进程哈。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明天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还有和北京城有着密切联系的门头沟。门头沟蕴藏了多少文物宝藏？大西山永定河又点亮了多少历史遗迹？明天节目我们将为您一一揭晓，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时段的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十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我们再会。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